沉重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做不成情人又回不到朋友，像颗咽不下的糖果。

再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仍然缠缠着我想想你 baby。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现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想象的 baby。

当天洒下的网络，迷失在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中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用一杯红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哦耶，那么长 上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？你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这无尽风霜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？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故事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

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都抵不上你

切而已，转眼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